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由6月12日起 My Radio 会不分昼夜每日无间断为你营造最强热血世界杯，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七点半 My Radio 会联同热血时报 Passion Times 携手联播世界杯祝君早安， 我们会将最新鲜滚热辣的资讯以第一时间呈现给各位， 逢星期一至五每晚十点，我们会有热血世界杯大 party， 我们会用最热闹最轻松的手法为你作出最深度最好听的分析，无论是现场版定是预设版，大家都不可以错过啊！ 逢星期六星期日下午五至六，我们有热血世界杯 family， 我们会出齐人脚同观众作最直接的交流，大家一定支持 My Radio 热血世界杯， 全香港最劲的世界杯电台。 特別節目《澳門抗爭新一代》第二節，咁啊一開頭大家睇到啲好靚嘅 poster 啦，咁依家我哋解釋，即係會同你即係講講邊個做嘅。咁但係第一樣想問咧，兩位都好年輕嘅，啊咁就兩位都係我近年嚇，無論透過報章或者即係互聯網認識嘅。咁第一樣想問阿金雪玲，嗱你投身嗰、那個澳門嘅抗爭運動咧，那個時間幾耐？ 其實啊，好短嘅啫。咁啊，我諗都係我畢咗業。出嚟先真係真正關心澳門嘅社會啊、時事各方面，因為其實我成個中學加埋成個大學都係同社會脫離嘅，我學嘅嘢好多，甚至乎九成九啊都唔知道而家究竟澳門發生緊啲乜嘢嘅嘢，立法會嘅結構啦，平時嘅政府嘅一般嘅運作啦，議員係做啲乜嘢嘢？其實咧，真係我相信我喺呢個體制入面去出嚟，其實普遍嘅澳門人都係呢個體制出嚟，其實都係咁樣。如果唔係靠新興嘅而家新興嘅媒體，其實真係呢個體系繼續延續落去。咁其實我都係出咗嚟做嘢，其實都係去先係參加一啲而家我哋所講嘅建制派的一啲嘅青年團體的一啲嘅議政課程，咁啊一開始聽啲咩咧，就聽阿曹其珍嘅法即史啊、崔世平嘅政治觀啊咁樣樣，咁但係慢慢開始知道多咗，咁亦都參加不同嘅一啲嘅團體嘅時候，自己有一個比較就係、是、啊點解？這個團體是這樣的呢，這個團體他們的文化是這樣的，你自己是有一個內在的一個思考，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團體其實他辦的課程一車車車裡去交流喝紅酒看很多其實他的目的是為些什麼東西，你自己多了之後，比較了之後，其實就會比較清楚澳門現在的結構，傳統社團啊，或者是政府投放很多的資助在這些的青年團體上面，但其實很大程度是做一個統戰，就是當有聲音要出來的時候，他就會問這些青年團體咯，而這個青年團體真的能夠幾大程度代表到現在澳門的青年的聲音呢，我是值得懷疑的之後慢慢就加入了新澳門學社，認識了一班朋友啦，在這裡我反而覺得成長最多就是自己 學得很多，學到很多東西是比以前在學校從來不會認識到的東西， 其實每一兩件事件是特別令到你忽然之間有一個反省和轉向，抑或是一個回慢的過程？ 其實上一年的630的賭塵遊行都是一個很印象很深刻的一次的遊行，因為 其實我哋睇到我哋發起嘅人數其實好少，但係喺呢個警力上面咧係超，即係警力係非常之多嘅。而上到去主教山嘅時候咧，去到夜晚，啲警力仲係企曬喺度啦。咁我哋係幾個人咁啊坐喺度。咁佢一開始其實佢講話我哋唔飛，即係你有啲咩，即係有咩理由去阻止我哋上去啦？咁佢又睇唔出任何嘅理由，咁啊一直僵持到夜晚，咁啊去到議員同埋一啲記者都走咗嘅時候，咁啊即係我哋見到嘅警方開始做嘢啦，咁樣。咁喺呢一度，我哋會睇到嗰個警力完全係同市民係一種好矛，喺一種好對立嘅情況之下，我相信當晚有好多嘅參與嘅市民都睇到好多，亦都真係親身見證咗澳門嘅嗰個警權無限大嘅一個咁樣嘅情況。咁其實嗰晚之後，我哋好多嘅人都反思得好多，亦都覺得對澳門係必須要加以改革。如果唔係長遠落去，其實受到嘅打壓都係非常之多。 即係換言之，個威權個力量越大，反而係會令到民眾會反而會有一班人會真係會走出嚟反思起上。 係。 即係反思，當然呢個就好自然反應，但係問題就係反思之餘，你點樣將嗰個情緒轉變成一個行動？呢個先係最大嘅一個考驗。咁蘇家豪，你自己個背景係點咧？ 老實啦，澳門人咧，喺讀高中之前嗰十幾年，包括我自己咧，18年一片空白嘅，即係對社會一片空白。咁啊，當然啦，去到我諗2009年啦，2009年即係透過睇香港嘅一啲議會嘅片段啦，咁當年即係有啲新議員入去風起雲湧啦，咁啊，即係自己都有啲啟發。咁啊，2009年第一次參加六四晚會，亦都第一次參加就係、是、崔世安當時就係要選舉嘅公聽會，亦都即係唔知點解邊度嚟嘅勇氣啦，就即係問問題，就問佢勾案之後咧，你點樣挽回市民信心？即係嗰陣時抱嘅心態唔係踩場嘅，係善意，即係想問問題嘅。咁後嚟即係去咗台灣讀咗4年書啦，喺台灣就睇咗好多喺澳門未睇。 邊間大學？ 喺台灣大學。 台灣大學 政治系。咁啊，事實上喺台灣睇到好多公民運動嗰個公民社會嗰個成熟啊，同埋個組織各方面係非常之進步嘅，咁同澳門係好大嘅差別啦。咁啊，自己都參與咗好多嘅，譬如反核遊行啦，或者係反媒體壟斷啦。不過可惜就係我畢業之後嗰年就有太陽花學運，就冇參與到啦。咁但係事實上喺 即係你啱啱先畢業。 係啦，舊年畢業翻嚟。咁事實上喺澳門嘅關注咧，就係、是、由我大二暑假參加新澳門學社嘅實習開始。咁啊，直至到舊年，亦都有幸即係參加立法會選舉啦。咁其實對我嚟講咧，最深刻嘅就係喺立法會選舉咧，睇到喺澳門嘅選舉或者澳門嘅政治唔係鬥能力嘅，係鬥財力嘅。即係有啲人眼白白睇住一啲嘅團隊喺街市度，真係抄身份證 number， 啲阿婆背嗰個候選人個名字，我打去廉署，廉署係一直都唔嚟。即係睇住呢啲情況咧，係即係好 插住先啦。 明目張膽去做呢啲咁嘅嘢，喺酒樓又俾500蚊又剩嘅。咁我相信今次即係反彌補運動，見到我另一次好大嘅衝擊啦。即係其實我參即係關注咗社會，其實都係4-5年嘅時間，但係喺4-5年都能夠即係同一班朋友能夠係組織到喺澳門即係25年嚟最大規模嘅運動，其實睇到希望亦都係未來呢幾年啦，大家年青人對於政制嘅認識應該係要更加加強。咁啊，我諗短期嘅目標當然就係希望喺下一次嘅政改啦。我諗1-2年之內就會有下一次政改。咁呢個係 我估計你個年紀都係好輕啦。就一般嚟講，而家譬如話去到參與呢、這個，其實同你個年紀同埋係咪相若嘅？ 嗱，參與社會有幾種嘅。有一類咧係建基於利益嘅，即係啱啱所講嗰啲青年團體啦。咁佢參與社會，為社會發聲，係為咗喺下一次旅行團可以做團長，或者可以喺某一次嘅咩營度做營長咁樣。咁嗰啲 title 啦，佢哋爭取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即係呢啲係幾多嘅，即係同我相若嘅年齡係好多嘅。咁但係你話真係建基於理念而走出嚟，一分一毫都唔收咁樣去做咧，其實真係比較少嘅。咁但係事實上都有 都有一啲嘅，咁我相信呢個數量不斷增加嘅。咁以前我哋知道，即係吳國昌啊、咁新議員佢哋，即係幾年前啦，其實年青人嘅數量好少，咁佢好多時候佢哋單打獨鬥。咁但係而家近呢幾年，尤其是我哋好多各司其職啦，有啲就惡搞，有啲就拍片，有啲就街頭論述，有啲就真係可以衝嘅咁樣。咁其實幾方面嘅年青人多咗之後，其實事實上係對我哋個發展係好有幫助嘅。 嗱，但係咧即係即使如此啦，但係以我理解咧，其實澳門個記得嘅勢力咧相當之龐大嘅，包括有即係大家家族啦， 係係 同鄉會同鄉會啦，有即係舊嘅勢力啦， 係係。 你哋預見呢幾年或者呢十年咧，即係當你成熟少少嘅時候。這個即是建制勢力是不是仍然會很強力地盤固在現在這個即是政治生態？ 我想他的勢力是建基於他的財力的，事實上他們唯一真的贏到我們的是錢，各方面的水平呢基本上真的叫做就是沒什麼長進的，沒什麼長進的，事實上 有些外傲力啊，即係今次嗰個反彌補嘅呢一次事件都真係好似你哋香港咁樣樣啦，以前從來都唔會有嘅，我哋一開始出現咗啊愛澳力咁樣啦，就好似你哋愛港力咁樣。 即係俾錢啲支持者出去做一啲支持政府。 有訪問，有訪問都訪問到佢出嚟嘅時候，我都唔知點解會出嚟嘅，咁啊連崔世安個名字都講錯咗，世安。 但係你 咁啊真係出嚟，真係動員到佢出嚟，呢、這個真係佢咪真係支持呢、這個？支持彌補呢個法案其實好值得去懷疑咯。 但你留意到即係愛港力啦，譬如你哋嗰啲咩愛港咩我唔知咩啦，嗰啲啦，愛字頭啦，其實佢哋背後嗰個財力未必咁龐大嘅。但事實上今次就呢、這個我估啦嚇，但澳門咧動員呢一班人出嚟，個背後嘅財力好大嘅。但問題就係、是、真係空有財力啦、但你出到嚟咧，你動員嗰啲人就真係個水平去到邊就有眼睇啦。咁其實我覺得以而家建制派嗰種不思長進嘅情況啦，我相信未來我諗年青人越嚟越覺得啊錢唔係解決問題噶啦嘅情嘅意識越嚟越強咧，呢班人嗰個嘅勢力相信會有所消亡。但問題就一面台長都有講，其實會唔會嗰個勢力好龐大？其實澳門建制派主要就係一係就親北京嘅傳統社團啦，一個就係同鄉會啦，一個就係賭場背景嘅商人啦。咁啊，呢班人其實嗰個水平喺過去嘅立法會選舉啊，包括就係佢哋第一候選人，連電視辯論都唔出嚟嘅，即係派第四、第五候選人出嚟嘅啫，即係佢純粹擺到明，我係得定當選噶啦。 係即係美國你夠膽咁，你已經唔使選啦， 已經唔使選啦，即係退選噶啦。即係喺咁嘅情況，即係有啲就即係選舉期間仲嚟香港睇港。者啊，認曬出嚟，好得閒嘅。 咁淡定 嘅。我相信呢啲嘅勢力的確，其實你話龐大，佢哋財力龐大，但係人數其實而家澳門咧，絕大多數資源老實即係控制喺大概100-200人一小撮，即係特權嘅集團入邊。咁其實人數就唔多嘅，財力係多咯。咁呢個就要鍛鍊到我哋嘅公民能夠對錢嘅睇法有唔同，我相信。 但係我諗你講呢個好重要啦，因為我諗就算喺香港，我哋都好難避免咗呢種睇法。即係有錢乜都做得啦，冇錢就乜都唔使做啦。我諗就即使喺抗爭圈子都潛意識大家都有呢種咁諗法。咁但係呢個我相信即係你俾咗一個好好嘅例子我哋啦。咁但係頭先你講嗰個固然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即係障礙。但另外對我嚟講一個都好更加大嘅障礙就係澳門嘅23條。即係你哋比我哋好彩啦，你們早過咗啦，我哋就有排都未搞掂啦。 唔好彩啊！ 咁呢個對你嚟講喺日常嗰個生活或者日常嗰個組織方面，有冇構成咗一定嘅壓力喺度咧？ 其實23條過嗰陣時咧，我都仲係懵懵下， 即係唔知係咩事啊！ 真係唔知係乜嘢事。咁甚至乎我哋民主派嘅議員喺議會入面即係奮力咁抗爭，但其實當時不少嘅年青人都唔知嘅，即係唔知道究竟係咩，所以其實佢嘅靜雞雞過其實係過得好順利嘅。即係我哋反觀香港有500,000人上街嘅時候，哇！點解澳門可以即係完全冇任何嘅聲音就咁過咗？其實喺當時，我諗當時如果係擺喺而家嚟講咧，佢一定唔會咁容易去過到。咁我亦都可以睇到，其實澳門真係進步咗。 進步緊啦，可以咁講，即係個速度有快有慢，但係我哋睇到近年嘅年青人其實係知嘅嘢同埋夠膽發聲嘅嗰種力量，其實真係比以前係真係進步咗，呢個非常之開心。但係呢、這個23條立咗，其實對於我哋 未用過， 係未用過，但係其實真係會有一種恐懼啊，有不同程度嘅一種真係阻嚇嘅，好似係話你收外國嘅勢力嘅啊 資金， 咁、你就 要成唔係講一講香港算唔算外國勢力？ 哦，咁啊要睇你 睇佢點 樣 解釋啦。 咁啊睇佢係咪承認香港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啦、啊？但事實上真係未用過嘅，咁我相信即係有部署，你澳門用咗，咁香港唔使置疑。立法的啦，廿三條。 唔係，我諗有另外一個睇法嘅、就澳門呢個就做一個先例俾香港咯。咁澳門立咗啦，成日都話點解香港仲唔立啊？咁我諗其中一個意義咁樣啦。嗱，另外一個都幾重要嘅一個問題咧，就係吳國昌議員啦，柯錦申議員啦，咁佢哋都經營咗好多年啦。係，佢哋嘅跟住再去接上嚟嗰班朋友或者係即係年青人，同佢哋可唔可以做到一個交棒嘅一個過程？ 我諗可以， 定還是呢個喺而家呢個階段仲未需要去思考住？ 我覺得即係長遠去睇，當然要思考嘅。咁但係事實上，我諗個前景係正面嘅。咁年青人同一啲譬如嗰派嘅議員啦，其實講真係有一個互補嘅角色嘅。喺而家我哋譬如今次嘅運動，好明顯係議會內外嘅一個結合。議員喺入邊提案要設案嘅動議，我哋喺出邊就聲討呢啲支持政府嘅議員。咁啊，事實上好多政策咧都係透過佢哋經驗去話俾佢聽，我哋再透過實際行動或者一啲年青人比較容易接受嘅一啲方式去傳達俾更加多嘅人。咁事實上呢個我覺得暫時呢一個嘅定呢個嘅方程式咧，一定係咁樣走落去噶啦，就係新老嘅結合。咁樣去做事咯，咁但係長遠嚟講，當然我哋年青人亦都要準備就水啦，隨時就係即係要接受更加重要嘅責任咯。呢個係我哋而家嘅一個諗法。 同埋我諗澳門就係未，即係嗰個資金其實真係對民主派或者係真係有理念嘅年青人，其實都係一個考驗，因為其實我哋都有自己嘅政績嘅。因為如果你真係如果要全職係要做，其實真係得三個議員助理，咁議員助理嘅主要嘅薪金來源其實就係議員嘅撥一部分， 係 啦，津貼咁樣就其實人工都係如果係澳門嘅人工嚟講，其實真係好 幾蚊 好恩嘅啫咁樣。咁我哋都係要有一個正職課餘工作之餘嘅時間嚟投身呢、這個澳門嘅民主事業嘅推動，其實。某程度上是相對吃力的，而對於自己的、能力、專業水平的、加深、自己的能力的深化，其實都 是一個挑戰、我們澳門未去到香港可以有一個文化就是捐款、我們面對著捐款的時候要很小心、就會即係怕會被一啲嘅團體，即係一牽涉到錢嘅時候，我哋都會好小心咁樣。咁希望未來真係有澳門可以有一個咁樣嘅文化，就係知道邊一啲嘅人真係為我哋澳門人，咁而去作出相應嘅一啲嘅資金嘅援助。咁希望呢一個真係對澳門未來年青人點樣能夠可以全身心咁樣投入。這個民主事業的發展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但我最關心的一件事就是呢，譬如你在香港即所謂民主派所謂建制派都有個比例啦、到有、即有些事情，理論上即那個民主派的票數足以令到個議會可以做不到這些事情，或者 他雖然不能夠令到個議會做一些事情，但他起碼可以阻住他。澳門那個立法會嗰個比例去唔去到呢個水平？ 都係去唔到啦，即係我係33。 即係話佢話做乜就基本上都制。 基本上佢罷免你都得，即係佢冇連三分一都唔夠，你罷免你都可以。 都可以撤㗎。 咁但事實上，而家33個議員有14個直選，12個好似功能組別咁啦， 就叫間選。 咁另外7個就係特首委任嘅。咁但係咧，直選入面又係三分天下嘅。 啊，賭場背景嘅又係三分一，啊，傳統社團係三分一，啊，民主或者係自由開放嘅陣營又係三分一。咁啊，我咁人數都係二至四人啦，咁上下啦，二至四人啦。如果你嚴格啲講四個啦，咁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即係當然啦，議會入邊做到好多嘢嘅，包括罷免我哋嘅民主派議員啦，包括就係今次夾硬通過呢個彌補法案啦，完全都可以做到。咁但係問題我睇到一樣嘢就係咧。決定今次呢個事件嘅發展咧，唔喺議會，而喺社會。啊，社會嘅公民嘅力量咧，係做到一啲議會入邊做唔到嘅嘢。咁呢個係我覺得係一個嶄新嘅方向嚟嘅，即係透過公民直接運動去暫時取代咗代議政制嘅功能。咁其實係某程度上係澳門一個好嶄新嘅方向咯。咁我覺得未來包括喺過去我哋民主派失利。其實我自己咧諗深一層咧，即係唔需要太過失望或者絕望，因為咧好多嘢唔係靠立法會嘅。因為即使嗰陣時我哋都講笑咁講，十四個直選都俾我哋民主派贏曬，又如何呢？舉手一樣輸。咁所以咧，我覺得盤即係孕育翻社會公民社會嗰個力量係比起我哋當然爭取到更多議席，有更多嘅資源啦。咁但係我相信更加重要嘅係喺公民社會個心耕。 咁，但你講到嗰個公民社會嗰個發展咧？就喺教育方面，喺個基礎嘅建設方面，基本上都仲係相對落後嘅，係嘛？咁即係喺你哋未來呢幾年，你覺得需要做啲咩嘢，令到呢樣嘢係推進得到？ 其實就係深化民主教育，絕對係我哋將來要繼續大力推動嘅嘢。咁我哋嚟緊啦，今個星期六都會有一個重返起點，不再要下一個彌補嘅一個 晚 會啦。咁啊講啊，即係雖然講啊晚會點都有少少揭秘啊，請少少歌手嚟唱下歌，但其實我哋最主要嘅內容其實都係深化翻澳門嘅 公民意識 啦，社會時事啊議題嘅一啲嘅信息方面嘅一啲傳遞啊，咁。我想我哋將來都會搞多啲，即希望我哋都有個咁嘅能力或者資源去做下呢啲網台啊，或者即係將來都會思考一下點樣可以喺論述方面都會加強。 因為澳門即係我哋唔可以永遠停留喺嗌口號嘅階段嘅，咁我哋的確喺即係我哋叫激情過後嚇，兩萬人、七千人，我哋唔能夠再。以人數去決定我哋未來行動嘅成敗，即係唔係話我哋下一次冇兩萬五咧，我哋失敗㗎啦。 我諗我哋經歷過2003年、2004年嗰次就有呢一個咁嘅，可以講係詛咒。 係， 即係你搞咗嗰次咁多人出嚟，咁你以後如果跌咗咧，你就覺得即係無以為繼。 其實唔係嘅，我覺得譬如你香港譬如新聞自由嗰次六千人遊行，咁但係拖劫十幾廿個人，但係十幾廿個人出嚟個堅力同嗰個影響力係大好多。所以我覺得公民運動如果淨係取決於人數係好膚淺嘅。咁但係所以未來我哋都即係同我哋嘅支持者、參與者去好清楚強調，就係話未來我哋要走一條好平淡。大家可能覺得好乏味的一條路，就是要去教育一些街頭的街站，一些的講座、座談會、研討會、所謂商討日等等，這些其實我覺得都要必經的，因為澳門人始終很多人出來遊行，但都不知道特首怎麼選出來，不知道官委間選是什麼，我覺得在這方面應該要做多一些，因為我們不可以再只是叫口號。 但是他教育的重心是不是說你現在因為這個政制是導致到你可以有呢啲咁嘅貪污，係咪成個問題嘅核心呢度咧？ 冇錯，其實我哋一直以嚟個論述就係民生同民主係不可分開嘅。事實上，點解咁多土地嘅貪污？原因就係呢個特首400人選出嚟，佢唔需要向全民負責啦。另外就係特首嘅權力，因為行政主導啦，所謂就好大嘅。咁你基本上你簽個名就可以免土地公開競投。依出到嚟嘅事實就係回歸之後千幾幅嘅土地，得3幅係公開競投。絕大多數都是賤價咁樣批咗俾啲友好嘅發展商，所以點解冇屋住？點解我哋年輕人冇希望？因為土地已經被瓜分啦。而佢哋嘅解釋就係話啊，起屋唔難，揾地難，咁啊將大學搬去橫琴，將醫院搬去山卡拉咁遠。 點解我覺得點解唔搬去珠海咧？ 我唔知道啦，但問題就係、是，但問題、就是， 但我想問你，即係題外話，即係有啲地嘅問題啦。其實有冇人需即係去說服你哋就係、是，不如你唔好喺澳門住啦，你翻過去珠海住。 咁如果佢哋嗱，佢哋說服我哋，不如咁你咁中意你去先啦。即係如果嗱，你 好簡單，我去過珠海好住嘅珠海。 咪即係好簡單，你特首成日都建議我哋走出去，啊崔世平又話：，哇，你哋年輕人有競爭力，走出去，咁你走出去先啦。即係你唔好霸住個位，成日都話你哋年輕人冇競爭力。問題就係譬如我哋選舉，你14個位，跟住譬如我自己得票排20。咁如果你20個直選，我咪入咗咯。你嗰啲官委議員霸住個位，咁我年輕人有競爭力都上唔到啦。即係好簡單，即係而家你成日叫你搬去，咁講真，你話澳門有幾好，澳門有幾好，咁你自己仔女又全部去曬外國讀書，你自己又叫我哋喺橫琴度住，咁即係心理係好唔平衡嘅，即係澳門嘅居民 係。嗱、最後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係咧，澳門而家你覺得，即係你哋 identify， 你覺得最核心嘅社會問題同埋民生嘅問題係咩？ 民生問題肯定是房屋的啦，但是我們有時講很多，即是民生有房屋、交通，我想醫療這些呢，在回歸之後沒有因為財政的資源豐富而有任何改善，反而因為人口不斷增加、旅客不斷增加而生活質素不斷惡化，這個是民生的問題。但是以我一個即是以民主作為我的一個終生的目標的一個人來說，你關鍵都是政制問題，我相信澳門的未來是在個政制上面有所改善，否則任何的民生問題我們都 是頭痛醫頭，那是沒辦法 的。兩個順帶的問題就是第一個，你覺得房屋的問題應該怎樣，即舉個例，譬如說起多少公屋，怎樣起法，在哪裡起？ 我想現在首先不是說起多少屋的問題，現在是我們的地的用途是用來做什麼的問題。現在很多時候我們要限制私人市場去壓縮私樓的價錢，這個是我們的重點。但問題就是個根源又是因為選特首的人大多數都是商人，每一次五年一次的特首選舉，我們的土地的用途又有很多變更，我們公屋政策又會在五年又會落後一次，其實很明顯就是因為個制度問題。我相信未來真的個土地的使用， 但是那個住屋的問題或者土地使用土地的使用的用途的改變，有沒有在議會反映過？ 當然有啦，基本上直選議員咧都好明白，亦都選民嘅意思嘅，會講咯。但小馬大幫忙，我哋民主派嘅議員就聲勢力竭，但始終奈何個力量係少。咁我相信譬如簡單講就是、上一次千幾個單位有40000個申請，講真的有30000幾人落空咯，咁30000幾人嚟上街咯。我唔信你仲可以唔起公屋啦！我相信決定真係決定權真係喺個公民社會度，以而家澳門嚟計。 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咧。你理想之中或者你哋想即係改變嘅政制，將來嗰個立法會個組成嘅成分應該點？ 嗱，而家基本法咧係規定，即係立法會咧係多數議員由選舉產生，即係如果唔修改基本法啦，你減極你都有一個係委任，其他全部都係可以直選。咁所以咧，我相信未來真係。我當然最終希望是普選全體立法會議員，普選行政長官，但是修改基本法我都是必須的，即是基本法或者憲法你不啱可以改的嘛，即是 你就算你不啱，你推到整個重新立一個都可以的嘛，即是這個是即是法律是 為人去服務的，不是人為法律服務的，所以未來我覺得需要修改基本法，普選立法會，普選行政長官，同埋就是恢復我們在2001年取消了的區議會，因為我哋一冇嘅，所以我相信政制上面嘅改革係令到我哋所謂當權者能夠真真正正向市民負責。 我問一個問題先啦。香港嘅社會運動咧，成日會聽到兩句説話嘅，就係話俾啲掌聲自己同埋街條聲聲你嘅。咁咧，但我想問一下，因為我記得咧喺我喺網上睇到你曾經講過，就係話。你認為是沒有階段性勝利這回事，那為什麼你會這樣說 呢？事實上有很多人都剛才說香港的論述跟我說的，事實上我自己都不認同的，我覺得一場運動要麼就勝利要麼就失敗，階段性勝利就我不在我字典裡的這五個字，但事實上我覺得今次無論怎樣都好，很多人會覺得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咁好多人香港可能個人頂唔順，但問題係澳門嘅情況有啲似03年前後嘅香港嘅。咁你要一個2014年嘅香港人去叫03年嘅香港人去衝擊立法會，做唔做到啊？即係做唔到噶嘛。咁澳門我覺得有翻自己嘅步伐，唔好亂，即係有自己嘅節奏。咁我覺得咁樣慢慢走落去咧，的確今次我哋比較和平嘅順利嘅咧，係得到咗各方嘅一個嘅肯定嘅，包括呢啲所謂官媒。 都冇喂入嘅，除非即係除咗我掟兩下水樽，佢就將佢放大咗一段仔啦。但其他都係冇。我覺得呢條路，我覺得唔可以話盲目跟香港跟台灣、澳門有自己嘅步伐嘅， 係。即係我哋覺得其實你今次就真係階段性勝利啦。 佢都話咗唔係。 我會形容咧小勝咯，即係我用一個咁嘅 term 啦，小勝啦。 我諗如果要跟翻澳門嘅步伐嘅話咧，我諗係先喺年青人。做一個、教育工作先真係，咁我諗就係未來睇下可唔可以就住每一啲議題，咁、年青人有自己嘅一啲興趣就加入相關嘅議題，譬如、近年近期啦最、房屋咁嘅討論嘅治安居，咁啊治安居係乜嘢嚟嘅咧？同我哋講緊嘅澳雲澳地係一個乜嘢概念咧？中間、政府玩緊啲乜嘢花款咧？咁啊其實你先了解咗，咁可能一群嘅年青人先去針對住某一啲嘅議題去深化，譬如我哋嘅家暴法立法關注組，其實都係有七八個人啦，長期係去深化工作啊、研究啊咁。我諗每個議題做到單一議題長期去跟進嘅時候，嗰個理論啊，各方面先至會浸到、沉澱到一啲嘅出嚟。咁我諗我哋都可以朝住呢個方向去繼續即係發展。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好高興啦，就幾位能夠講到一個澳門嘅新一個代抗爭嘅狀況俾我聽啦。咁就但可惜嘅時間咧就所及，我哋呢個節目嘅時間只係得一個鐘頭啫。咁我好希望咧，即係遲啲我會再過嚟咧，同你哋嚇一齊去討論一下。咁但係最後咧，我又想個即係攝影師咧，同我哋 pan 一 pan， 因為你後面咧其實你會見到好多水嘅。啊，個攝影師即係 pan 一 pan 你，我哋即係你嘅背後啊。咁咧點解會有啲水喺度啊？ 哦，原因當然就係公民運動嘅萌芽啦。我哋好多就算嚟唔到嘅都送水嚟立法會，咁啊呢個係澳門第一次見。 哦，即係圍立法會時候就有好多人， 全部係送 有啲呢度水可以擺到嘅，有啲係擺唔到，木糠布甸啦、芒果布甸啦，即係香港行家都話、哦、反國教得水啫喎，有最多啲 唔係有三文治有好多嘢， 三文治，但係咧木糠布甸係即係好澳門式嘅公民運動啦。 係，咁我哋以呢個澳門嘅。這個最著名的一個甜品啦，就是這個 木糠布甸， 木糠布甸作為結尾，我們下次再見面，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